生就找那颗星星。 Yeah. 却想起你的笑容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的真忘。什么一眼莫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就 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。

公元前388年八月七号，雅典和马其顿之间的科洛尼亚战役发生。1661年八月七号，清初小说戏剧评论家金圣叹逝世。1919年八月七号，孙中山辞去政务总裁一职。1941年八月七号，印度诗人泰戈尔逝世。1960年八月七号，美国好莱坞著名演员大卫·杜考夫尼出生。1966年八月七号，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·多纳尔·威尔士出生。1984年八月七号，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冠军。2010年八月七号，中国甘肃省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我星奇，我们下期见。 情让人伤神，爱感宽深，女人真聪明，一爱就笨，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，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。我不会逃避，我会很认真，却好深，我从来不想不深，却又预感万分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，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，他能不能，能不能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让他听完全部传闻，再聊聊若是非得分，相约谁都不许苦撑，可能不能，能不能，他能不能，我能不能。

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